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的输了，愿赌就要服输。谢晋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却落得了一个这样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在谢晋之前和之后，有无数与他类似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也只能说，谢晋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赌局。从才子到囚徒，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谢晋呢，也许会作为一个囚徒走完自己的一生，或者在某一次大赦中出狱，当一个老百姓，找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糊口。但上天注定要让他一生有个悲剧的结局，以吸引后来人们更多的目光。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这个锦衣卫纪纲啊，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的时候找到了谢晋的名字，于是呢，这个朱棣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谢晋还在吗？谢晋还在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问纪纲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但同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不应该还活着。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啊，在此之前的永乐七年，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便说了这么一句：平安还在吗？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听到了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平安是可怜的，谢晋比他更可怜，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常年干特务工作的纪纲对这种暗语是非常精通的，加上他一直以来就和谢晋有矛盾，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谢晋就在雪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谢晋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当年那个仗义直言的谢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谢晋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是错还是对，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由他主编的《永乐大典》一直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谢晋的人曾为此费尽心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赢得后世之人的尊重。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啊，就是迁都。而迁都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件大事。朱棣的这次迁都无疑对后世影响最大。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的人口，无数的高楼大厦，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这一切，这一切的起点，就源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3月，蒙古军队进攻辽东，大肆的抢劫了一通。那么当地的都指挥沈勇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法抵御，又不及时呢向领导汇报。这个朱棣听说此事是大为恼火，下了命令立刻杀掉了沈勇，并召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恶化的原因。 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北方防御如此之弱，蒙古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怎么办？谁该为此负责？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大臣们虽然个个都不开口，却并不胆怯，反而直愣愣地看着他。嘿，朱棣心中一阵无名火起，正准备发作，突然心念一转，把话又缩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一直盯着他，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正是他自己呀。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啊，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票，他也跑到了南京来当了皇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的地段了，怎么能怪别人呢？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也很适合建都，因为这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上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但问题在于，明帝国的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在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友好的邻居，那么这些邻居经常不经主人同意就擅自进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从来不写欠条，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出兵讨伐也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使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再来，这个政策。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又不种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闲着也是闲着，不抢你抢谁呀？讨伐不行，不管更不行，这真是个难题呀。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来迁都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朱棣虽然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户口，但他2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那么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据史料记载，朱棣偏好北方的饮食，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方远曾派出朝鲜厨师侍奉朱棣，而他也欣然接受。想来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对南方的菜不会太感兴趣。北方虽然多风沙，远远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但朱棣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那么对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当然了，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且慢，这可不是说迁就迁的，迁都不是搬家，绝对不是打好包袱打个电话叫搬家公司来就行了。最大的难题在于，朱棣并不是一个人搬去北平，如果是那样，那就倒省事儿了。迁都啊，不但要迁走朱棣，还要迁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干人，王公大臣若干人，士兵百姓若干人，这些人呢、也要找地方住，也要修房子。北平打了很多年的仗，这个街道宫殿都要重修，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大笔的资金才能安置好这些人，这个其难度绝对不下于重新建都。这些问题虽然难办，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 摆在朱棣面前还有个更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白迁。我们知道啊，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界，保证国家安全。按说迁都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诸位想过没有，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那就是粮食。北平附近不是产粮区，而迁都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涌入。中国人呐，向来有往大城市跑的习惯，那么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且要控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士兵。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军人呢就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但这个京城的精锐部队如大三营，这样的部队他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可能会经常出去慰问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派十万人去打仗，你就要准备十万人的粮食，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障这些行为的。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难题呀？从南方的产粮区运输粮食到北方去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那就恭喜你了，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输上。那么在那个年代呀，既没有火车、汽车，也没有飞机，要运送粮食那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一个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也要吃饭的，无论他们多么尽忠职守，你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两辆粮车上路，运一辆吃一辆，等到了目的地交出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交差了，而你额外准备的那部分口粮可能比他运过去的粮食还要多。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那么等待这个政府的命运只有一个，破产。所以呀，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河运，又称漕运。是啊，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答案很简单吧，用船来运输粮食不就能又快又多地完成运输任务吗？那你干嘛还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不通。在当时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畅通的，运河栓塞，河流改道给当时的运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是水陆两用型的，否则想一路顺风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上边吃过大亏，想当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时候需要从南方向辽东北平一带调集军粮，但河运不通，无奈之下只好取道海路，经渤海运输，绕远路不说，还因为风浪太大很不安全，时时军粮能送到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索呀，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 需要大笔的资金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那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连想都不要想。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经过洪武年间的长期恢复，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永乐大典也修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朱棣啊命令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以保证河道的畅通。这个宋礼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水利专家，他完成了任务，此后漕运总督陈轩进一步疏通了河道，从此南北漕运畅通无阻。所谓南极江口，北进大通桥，运道3000余里，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迁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紧张的进行之中，中央各部门的办公单位早在永乐七年就已经修好，而京城的建设工作于永乐15年开始，一直进行了30多年才结束。眼见机会成熟，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下令迁都，原先的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作为明帝国新的都城被确定下来，从此北京这个城市正式成为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续了200余年。但它的历史并没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相反，它一直富有生气的存在和发展着，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呐，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

见到这里山势磅礴，伏北方万物之状，遂封为五岳。汉史学家班固登衡山后，发出望常山之嵯峨登北岳而高游的慨叹。唐人贾岛有天地有五岳，衡山居其北，岩峦叠万重，鬼怪浩难测的诗句。衡山境内号称有108峰，以山高峰奇而令人称绝。天峰岭是北岳衡山的主峰，与其对峙的峭壁是著名的翠屏峰。居于两峰之间幽深的峡谷施加侧立，一线青天高悬，最窄处不足10米，就是衡山著名的金龙峡。金龙峡百战为兵家必争之天险，这一带总是狼烟迭起，烽火连绵。北魏时，道武帝拓跋圭发兵数万，在这里劈山凿道，作为进攻中原的门户。宋时杨业父子曾在此据守天险，抵抗外族的侵入。至今在金龙峡的半腰仍然丁见到盘绕的古栈道。西汉初年，衡山就建有寺庙，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飞石窟内的主庙是建于北魏、唐、金、元三代重修。明清时衡山建筑林立，祠与楼台耸峙巍峨，有3寺4祠、9亭阁、7宫8洞、12庙之称，可惜后来遭到破坏，所剩不多。衡山脚下的悬空寺，应县佛宫寺的释迦木塔，浑元城内的圆觉寺砖塔、永安寺等，在中国古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辽金时代，衡山是当时的文化之邦，书院学社、摩崖题刻、楹联碑碣很多。再加上衡山山峰高大，气候变化剧烈，古建筑多依悬崖峭壁而建，或开凿石岩而成，形成了独有的奇险特色。衡山风景特色可概括为4点：群峰奔突，气势磅礴，这是衡山自然景观的宏观特征。唐代诗人贾岛诗云：“岩峦叠万重，鬼横浩难测”，点出了衡山的地貌特征。登上衡山，苍松翠柏、妙观楼阁、奇花异草、怪石幽洞，构成了著名的衡山18景。18胜景各有千秋，犹如18幅美丽画卷，再加上世界一绝的天下奇观悬空寺，整个衡山景如诗如画。比如慈霞烟雨及金龙峡，位于天峰岭与翠屏峰之间，其间石壁万仞，青天一线，在细雨蒙蒙时，晴岚飘渺，烟雾纷飞，妙趣横生，涧底流水夺口而泻。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称叹：“一阙双至，五夷九曲，俱不足比拟也。”龙泉甘苦及苦田井位于白云堂东侧，有一玄武亭，亭内并列双井，名玄武井。一井水如甘露，清凉爽口；一井水味苦涩，人不能饮，人称苦田井。唐明皇亲手赐匾龙泉观，历代游客争先品尝龙泉圣水、衡山奇茶，求取吉利。除此之外，还有云阁红桥、虎口悬松、国老仙迹、云鹿春晓、断崖啼鸟、乌崖夕照等等。古人由此赞叹衡山：“微风过雁来秋色，万里黄沙散夕阳。”古代旅行家徐霞客游衡山后，把在衡山的见闻录入《徐霞客游记》中。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对衡山都有过动人的描绘。汉代历史学家班固有望常山之峻峨、登北岳之高游的描绘。 唐代贾岛北岳庙诗中有“天地有五岳，衡山居其北，岩峦叠万重，鬼怪号南侧”的赞叹。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边关要塞，古城烽烟，衡山因其险峻的自然山势和地理位置的特点，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春秋时，代国靠衡山而存天下，战国时燕赵凭衡山而立天下，两汉时匈奴利用衡山争天下，东晋时慕容兵据衡山威天下，北魏时跋陀氏以衡山而分天下，宋仗衡山守天下，今是衡山而边天下，元灭天下，清统天下，也凭借的是以衡山为主体的长城沿线天险。许多帝王名将都在此打过仗，这是衡山的五岳中最可引以为自豪的，并且将五代关隘、城堡、烽火台等众多古代战场遗迹保存了下来，气势壮观，风景如画。整个衡山山脉似自西南向东北奔腾而来，一座座海拔达2000米以上的山如比肩而立，重重叠叠，气势异常博大雄浑。因此北宋画家郭熙说，泰山如坐，华山如站，嵩山如卧，长山如行，这里的长山即为衡山。衡山作为道教活动的场所由来已久，传说中八洞神仙之一的张国老就是在衡山隐居潜修的，在衡山留下了大量的仙宗遗迹和神话传说。太平广记中记载，张国老长乘100驴，日行数万里，则重叠之，其后如纸，至乌金乡中，乘则以水浚之，还成驴翼。玄宗召见，演示仙家变幻之术，不可穷记。玄宗誉为祭仙高尚，心入妙明，赐号通玄先生，后归终老衡山。国老岭一块光滑的陡石坡上，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酷似驴的蹄印，传说是张国老骑毛驴由此登天时留下的。衡山庙、北岳庙为衡山的主庙，还有寝宫、后世大夫人庙、紫薇宫、官亭、白虎观、龙王庙、龙官府、关帝庙、文昌庙、奶奶庙、纯阳宫、碧霞宫等庙宇建筑，悬空寺为衡山第一奇观。北岳庙建于明代弘治年间，是衡山庙中最为宏伟的一座，它位于衡山主峰大峰岭南面的石壁之下，门前有103级石阶通往前下方到达山门。北岳庙门有真元之殿四个大字，门侧有长联，上联为横越万古仗中原，唯我圣朝归马牧羊，教化以龙300载。下联是文昌六星连北斗，是真人才雕龙绣虎，光芒雄射九重天。北岳庙内有北岳大帝塑像，北岳庙前廊下有清代御记衡山文碑20余通，这些碑文作为历史佐证，是研究衡山的宝贵资料。北岳衡山风景区内的另一处重要景观是悬空寺。金龙峡内悬于翠屏峰峭壁之上的悬空寺，远远望去紧贴在半腰峭壁上，背西面东，很像是一幅悬挂在山腰之间的精美工艺品，游人如落入仙境的感觉，鬼斧神工的佳作，让人惊讶，让人赞叹。 真可谓此景只应天上有，古寺何故落人间。悬空寺创建于北魏后期，现存建筑分明清两代修建后的遗物。悬空寺靠西面东，眼若精巧别致，玲珑剔透的玉雕悬于一幅巨大的屏风上。寺内共有殿宇楼阁40间，南北有3檐歇山顶，危楼耸立，对峙而立，由低向高3层叠起，离地100余尺，附于绝壁上。3面环廊国宝，6座殿阁相互交叉，飞架剑道相连，高低错落，木质楼梯沟通，千回曲折，构思布局妙不可言。整个寺面似虚而实，似微而安，时中生巧，微里见俏，一种在国内其他寺庙中体会不到的奇险感，紧紧地抓住游人的好奇心理。悬空寺内雕像颇多，有铜铸、铁铸、泥塑、石雕像共78尊。三圣殿内的泥塑具有唐明两代风韵，侍迎、韦陀、天女阿难形体丰满，神采动人，仙女婀娜，韦陀英武，阿难虔诚，各具风采。三教殿内，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教台流共居于世，耐人寻味，始祖同堂，堪称中国宗教史上的一段佳话。在悬空寺北的岩壁上刻有壮观二字，比例遒劲，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壮观二字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亲笔所书。唐代开元23年，李白游览太原后，曾到雁门一带攀登衡山，当进入金龙峡后，被悬空寺奇险的建筑深深地吸引。不知何故，这位诗仙未能留下诗篇，却在石崖上亲笔写下了壮观二字。为了表达激动之情，书写完后仍然未觉发自内心的情感，随手一挥，在壮字的室内加了一点。不知情的游客还以为是李白写了一个错别字呢。壮观二字随着年代的推移，数千年的风化已无法辨认。1990年，维修悬空寺时，依据流传拓片原迹，将壮观二字重新镌刻在寺下的峭壁之上。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历史上对于五岳衡山到底在哪儿的问题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中华国度好以中心论天下，中华就是天下中心最美好的地方。古人认为天下中心的标志是中轴线，而中轴线的位置就是国都的所在地。与今天人为确定格林威治作为地球的本初子午线是同一个道理。以此而论，古代国家秩序的中心、政权中心的划定，并非以疆土国界的地理位置来判断，而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国都位置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疆域或都城时有伸缩，政区划分时有变革，治所时有迁移，地名有时改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朝代的更迭变迁，以国都为中心确定的五岳方位，而且很少随之变化，但特殊现象也有。尤其到了明代，国都迁移到北京后，由于京都的意味，朝廷又几度人为地使北岳衡山失去了准确的地理位置，使偌大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北岳衡山竟然失去了明确的祭祀地点。在史料清晰、祭祀地点明确的情况下，还要争执100余年。如此的争来吵去，此情此景不能不说，这是朝廷政治表现在历史文化间的一种尴尬局面。在周秦时代，以京城定五岳方位的观念就已形成， 秦汉以后成为一种礼制，一直到隋不曾有因改都而改四月的。历史上有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都皆在东方。西汉唐朝建都长安，并没有因西岳华山在京城以东而改邑。南宋都杭州也未因东岳泰山在西北而改封。明初建都南京，东岳泰山也在其西北而不曾改变。明永乐年间建都北京，以及清初北岳衡山在其西南都没有变动。所不同的只是明代朝廷里提出是否北岳改祀，而且一直争论不休。从明弘治六年后，因改都而改祀，明朝廷内对北岳改祀的争执开始激烈。对祭祀北岳衡山究竟要在哪里，朝中居然分为两个阵营，各执一词。主张改祀到山西浑源的一派，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北岳衡山和祭祀北岳的地点应该在国都的北方，而当时祭祀北岳的衡山是河北的大帽山，祭祀地点在曲阳北岳庙，均在国都之南，与京城北京方位不符。其二，改祀到山西的浑源，是因浑源县曾为衡阴县，为衡山的阴面，衡阳衡阴皆指衡山，浑源又比曲阳在国都偏北。其三，交通不便及官宦个人的意愿等因素等。反对改祀的一派主张仍在河北曲阳北岳庙祭祀，强调既然衡阳衡阴皆指衡山，何必改祀。他们运用大量的改都而不改岳历史事实，并引经据典地对改祀派给予反驳，以维持几千年历代中央政府在河北四岳的历史惯例。祭祀北岳的地点在河北曲阳还是在山西浑源的这场争论，明代朝廷在万历年间采取了折中办法，把河北的大帽山北岳主峰改封在山西的浑源玄武峰，以示北岳为京都之北，但国家祭祀地点仍在河北的曲阳北岳庙。如此这般一番，当时的中央政府人为地制造两个得以祭祀衡山主峰的局面，埋下了一段祭祀北岳的尴尬根苗，从而使衡山的历史中就有了两个不同地域的北岳，导致后人对其不断的叩问。司马迁史记中有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四岳各如其方的以国都为中心论的记载。但是纵观我国历史，历代的战争火焰大都来自北疆，衡山因其险峻的自然山势和雄居北方的地理位置等特点，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地处北方的北岳衡山也就随着历代战火的蔓延而多次经受考验，因此北岳衡山神作为奠基北方之神，就有着比其他四岳更多一点的军事保护神的色彩和功能。由于元明清诸代建都北京后，古北岳地区京都北方的地理方位也发生了变化，北岳大帽山的方位所处京城之南，而山西浑源的今衡山地理位置则位于京城之西。其实从河北移至山西只是避开了京都在北岳衡山主峰正南方的尴尬标的而已。尤其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将国都迁至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之后，就有人奏议朝廷祭祀北岳于国都之南与理不顺，请求改邑北岳。就这样，一场国家祭祀北岳应在哪里的争论便由此开始。从明孝宗弘治六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请离正寺典书于朝廷，要求改祀北岳河北衡山与山西浑源开始， 北岳衡山应该在哪里的问题，经历了从复议到否决，再到驳回，之后又改封不改寺的过程。直到清顺治十七年七月，行科给事年本盛拟离正衡山祭典书上奏朝廷，要求改寺，其观点与明代马文生一致，但这次顺治皇帝却御批移寺北岳于浑源。朝廷决定根据李忱的建议改祭祀北岳衡山于山西浑源州，罢北岳曲阳之寺，此后再不见反对此事的奏折。就这样，从明代开始的改祭争论一直延续到清初顺治年间，祭祀北岳的地点才由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封寺合一争论就此落幕。从此山西浑源就成了国家祭祀北岳衡山的地方，享受曾经古北岳衡山在河北时的政治待遇。待遇不变说明了北岳虽然经过历代的动乱复苏和一代又一代王朝的更替，北岳祭祀文化反倒静态的延续和传承下来。 古塔旁是一地金黄，烟扫落满腹旧霜，斑驳的木窗等候月光，是谁路过送一首情唱，看斜阳吹红了菱角，茶汤泛起过往，添一支老香，泪湿衣裳，是谁听见说一句原谅。